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呢。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你好，听众朋友，第一届中国评剧艺术节日前呢在河北唐山隆重举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欣赏这次评剧艺术节开幕式的实况录音。 首届中国唐山评剧艺术节开幕式暨第三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大型文艺演出 现在开始。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新派弟子唐山市评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罗慧琴为大家演唱的根据评剧《花为媒》选段《报花名》改编的评韵乐舞《花开四季》。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由来自石家庄市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袁淑梅上场， 有请。 有请。她为大家演唱的是1999年荣获全国5个亿工程奖的获奖剧目《电上人家》中的选段《我生长在岸边柳树丛》。 1980年代天津评剧院创作演出的现代评剧《村南柳》，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的一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好戏。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评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李秀云为大家演唱其中的选段《水不能回头，山不能转》。 儿媳妇儿，我得嘱咐你几句。得主，来自中国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宋丽， 他为大家演唱的是白派名剧《秦香莲》选段。国家一级演员，今晚他为我们演唱的是传统剧目《三看玉妹》选段《蜀碧桃》。 传统戏《马寡妇》开店，是评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之一。锦州市评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白派传人林慧欣将把其中精彩的唱段《来了佳人马寡妇》献给大家，请欣赏。 两道弯门 众朋友们，在我们今晚的开幕式上呢，我国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马派创始人、国家特一级演员马太老师也前来助兴，我们掌声欢迎他。您好，马太老师，欢迎您。今天我们的观众呢非常的多，可以说马派的唱腔呢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晚您为我们准备的是哪一段呢？ 为大家演唱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多忆水乡三月风光好》。 好，谢谢您，我们掌声欢迎他。 谢谢大家， 有请。 水乡三月风光好，风车吱吱把杯摇，沿途庄稼长得好，风吹麦浪永波涛，党派我到陈庄当支书，千斤重担肩上挑，落后村面貌要改变，党的指示要记牢。 评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来自天津评剧院的崔连润，特别为大家演唱传统剧目《花木兰》选段《再斗银枪驱虎狼》，有请崔连润。 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洪颖，专攻小生、老生，多年来呢自成一派。今晚呢，他将同他的得意门生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二级演员张俊玲联袂为我们献上《刘伶醉酒》选段。 这真是刘伶醉酒好儿难，浩然正气抗强权，师徒同演一台戏，巾帼小生一惊弦。 口出大言，你也不妨一妨来，问一问偏中 306小高不喝完了603变，他为甚把我醉半天？叫酒家的好大胆，信口雌黄吐谎言。今天我脑一脑袋怒一怒，我上楼去把你那酒坛酒楼都给你喝干，不出三天我叫你把门领导们，各位朋友们，戏迷们，我首先谢谢你们对我们娘俩的鼓励。今天是评剧首届艺术节，我71岁的老太婆能够赶上。我十分感谢党中央，感谢省政府，感谢我们唐山的政府领导，我再一次谢谢。因为我大病一场刚刚好，最近我又有点感冒，很不理想，下边我还想奉献大家一段儿。我们娘俩再唱一段《梁山伯祝英台》楼台会的几句，谢谢，谢谢。 英台，先帝， 谢，我们非常感谢师徒二人声情并茂的演唱，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年的7月18日，我国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时至今日呢，这位德艺双馨的老人仍然受到全国观众的深切怀念。在我们今晚的开幕式上呢，就特别请到了赵丽蓉的入室弟子，天津评剧院的赵如意，我们欢迎他上场。您好，您请。欢迎您，赵如意老师。赵丽蓉呢，是我们全国观众的非常尊敬和喜爱的老一辈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了。那您作为他的弟子，是不是感受很深呢？ 我非常怀念我的师父赵丽蓉老师。我呢，应该跟他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的艺术。 那么今晚呢，您特别为我们准备的是哪一段呢？ 我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我师父的选段《杨三姐告状杨母哭灵》选段，希望大家喜欢。 好，您请。 谢谢。 二丫头啊，不是没有见着面的叫不应的短命棍的呀，头发 的是小女婿选段《鸟入林》。 娘。 修理发，做媳妇更难，我与那姓罗的都有情感，绝不如天仙哥，我们两个投缘，天仙哥实心实意的把我恋，我若是另嫁他必然心酸，倘若是有你成病后悔之晚，我岂不害了一个好青年。 已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魏荣元创立的魏派，行腔深厚苍劲，求见有力，深受观众的喜爱。下面有请一宗魏派的中国评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孙鲁阳为大家演唱现代戏夺印选段《黑鱼嘴》。 冷风凄凄，湖水寒，黑嘴盼少人言，望前面路为匆匆，唯有我孤孤单单，踌躇在湖岸，黑鱼嘴边，我进退两位我本是黑嘴边一穷汉， 沙子，独有我陈家的血和汗。黑玉嘴上九道弯，弯弯都有我的脚印在上边。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临死被席卷。我的爹他被阎王杖逼得把吊悬，爹一死娘疯癫，投湖自尽，命丧神坛，撇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人死债不烂，负债要自还，逼我做长工，仍然给他使穿。当牛当马的把活干，我受了些个气，我也受了些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受尽了饥寒，整整第二十年。想到一生疲累情了天，解放后穷人抬头，地主被推翻，分了房子分了地，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一家得保暖啊，干活心喜欢，不想拼了亏心事，六神全不安，半夜里做噩梦，妻儿不敢言，得了一场重伤寒，险些丧黄泉。何书记来探病，不敢把实话谈，趁瘸子的手段狠，跟会计又勾连，他们是一把张大权，小陈装上一手遮天，今晚逼我到湖岸，沉没了道中毁掉船，我若依他把坏事干，犯罪一定坐牢监，我若不从他的冤，这个瘸腿的阎王不容宽，先有罪后有险，真是进退两为难，先不愿来晚不愿，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坑了公社害了自己，落得一家不团圆，对不起书房姑娘把米送，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心田，对不起地，对不起天，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陈家辈辈忠诚庄稼汉，为什么陈有才我变了一副黑心肝， 下面请大家欣赏评剧表演艺术家，来自石家庄市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尚丽华，为大家演唱《卖油郎》选段《作画明星》。 兆才先生呢，为了设计好一段唱腔呢，曾多次到民间去听白氏的哭丧之音，终于呢，这一唱段一出口便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没错， 这就是传统剧目《杜十娘》中的一段著名唱段，闻听此言大吃一惊。 下面由评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天津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马淑华演唱这一名段，请大家欣赏。

是四凤的吗？是太太叫我来的。 哦，那你告诉四凤，把那口顶老的箱子里那几件旧衬衣捡出来。 旧衬衣？ 纺绸没有领子。 你要哪一件？ 嗯？ 有一件衬衣。右袖口上烧了一个洞，后来用丝线绣成了一朵梅花。 梅花。 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左袖口上。 左袖口上。 也绣了一朵梅花。 一朵梅花。 旁边还绣了个瓶子。 瓶子。你是你？ 我是下人。 不，你是视频。 想不到视频的相貌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里来了，是谁叫你来的？ 命，不公平的命。 Yeah. 人家也亲， 你抢走我的平儿台，不到三月半， 我是就没有忘记过你们。你看看这些旧家具，这些顶老的东西，甚至你生平儿不愿意开窗户，这些习惯我30年都没变呐。 这些话你就不必说了，我们现在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了。 是啊，是啊，我想补偿一下自己的罪过。你要多少钱？ 什么？ 有用的，有用的。卢贵在这个家是不能待了，四凤也要离开周家。 我是不会敲诈你的。 哎呀，这那你到底要什么啊？ 我 说吧， 我 说吧， 我只想见见我的平儿。 平，好吧，我会安排你们母子见面的。你顺便告诉四凤和鲁贵，我会多给他们一个月的工钱。 我们不要你的恩赐。 这， 我早知道你不愿意带我到上海去，所以帮我辞了，不要我了。 不是这样，我爱你，我爱你。 不，你是个骗子。 你不要冤枉我，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走。 可你父亲不会答应你。 我会让他答应，我会娶你的。 我听得够多了，你骗人。 这些年来我的心死了，我恨极了自己，现在我刚刚有口活气了，开始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了。凤儿， 我会让你相信的。父亲，父亲。 平儿，什么事？ 我要带四凤到上海去。 什么？ 我要带四凤离开这里。 混账的东西！ 这天晴不了，雨还得下。 哎，我跟着你母女两个，我真是倒大霉呀。常言道，妻子富贵望高穿，守着过雪平贵，奴虽富贵皇宫里太监也叫千岁，只有我如贵如贵，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唉，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出人头的一个官爵，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胡。四凤啊，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了，我是想当爷，我也当不成了。 不当奴才不行吗？我带凤儿明天就走。 妈，你真的要带我走？ 四凤跟着我气喘不愁，跟着你不是求命一条吗？ 你把女儿都推进虎口了，你问凤儿愿意跟你还是跟我？ 虎口是父母，四凤当然是跟我啊！ 你想得倒美。你问他， 四凤说， 妈，你们就不要逼我了。 怎么了孩子，不是答应好的吗？怎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不，妈，我心里乱，妈，我会跟你走的。 嗨，闹伢子， 我现在就去订出村的车，天晴了就走。 妈，妈， 四凤，哎，你是个丫鬟，长了个小姐的脾气，高能欺，越能欺，高越不能欺。脾好意，气好意，脾气不好意呀。啊，没有了。哪一个？哪一个？ 哦，是周家的。 二少爷。 啊。 哎呦，见笑见笑，你看看我们家这个穷地方，实在是见笑哦。 二少爷，你来做么事？ 哦，我母亲怕你们一时找不到事情，特地让我送给你们家一部块钱。 这真厚道，真厚道。哎呦，到底是有钱人。我谢谢太太，我谢谢太太。二少爷你坐坐啊，我去打点酒给他买点气。 爸，爸，二少爷，我不是周家的佣人了。 哎，可我们是顶好的朋友啊。 朋友 啊， 二少爷，我预备跟我妈到外乡干活去。 四凤，我们家对不起你。 二少爷，你 要会忍受痛苦，慢慢苦干，才会得到快乐。 你是男人，女人究竟是女人？ 不，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 我们是朋友。 告诉我，你和周家少爷究竟怎样了？ 妈，你为什么总问这个？没什么，一点也没什么。 凤儿，外面在打着雷，可怜你的妈，在这件事上，你可千万不要骗我啊！ 妈，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我会跟你走的。 好，我们明早就走。永远不再回来。 永远？为什么这么快？天不会晴的。 早一点走不好吗？你还要干什么，凤儿？ 我也好，明天就明天。 我要你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好吗？ 不要发誓。 这有何必呢？ 你要说， 妈，我说不了。 伤心吗？你忘了这些年妈为了你。 妈，我说 就这样跪着说， 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凤儿，天上在打着雷，你要是忘记妈的话呢？ 不，我不会，我不会的。 不，你要说，你要说，你要是忘记妈的话呢，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可怜的孩子，都是妈不好。你不懂啊，孩子。这下好了，妈放心了。你去睡吧。 也别想阻挡我们。 我家，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和 别说 错了。 谁在那里？ 到四凤那儿去了。 窗子是你关上的，你这个怪物！ 求你，带我一起走吧。 不，我要彻底离开这里。 们现在就走。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就走。 妈，他对我真好。 不，你们不能在一起。 妈，你不能这样啊。 不行，我们走。 不， 你活他，我明白，你不知道。 妈，我明白，你不知道， 你和他不能生活在一起，绝不能。 妈， 你愿意你的女儿 就得死在你面前吗？ 凤儿， 孩子，妈心里有苦说不出啊。 妈，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和他现在一起。 什么？你说你们 这是真的吗？什么时候啊，凤儿？ 三个月了。 天哪，老天爷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妈，给我一条生路吧，你就让我们走吧。 天哪，这到底是谁造的孽呀？ 陆妈妈，你就不要太固执了，我担保日后我会补偿我的错过，我都对得起你，对得起凤儿，我会好好待她的。 尊重四凤的选择，我祝愿你们真心相爱，真爱是永存的。 冲儿，你好糊涂。婷儿，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不要气人太甚。 你拿一点还想个母亲？ 母 什么母亲，你母亲早死了，被他父亲逼死的。这个活阎王没能夺走我的心，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人。 你 现在他不要我，又要走了。 妈妈，你在说什么呀？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疯了 啊！ 疯了，我们走。 妈， 我们走。 把门早锁上了。浦原，浦原。 你叫唤什么？后花园那口深井的盖子找到了吗？ 没找到。 那怎么行？快叫人去找啊！卢贵呢？ 被你辞退了。 卢贵伺候老爷太太。 好，你现在就回府， 谢老爷恩典。老爷，请安将涨水了，已经涨到花园后门口了。老爷，你可得小心呐。 嗯，去吧。 是。 老爷，你来认认亲家。 什么？都是些什么人？ 他是你的儿媳妇，你认认，叫他爸爸，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是你，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不，老爷，你搞错了。什么？ 我想你是会回来的。 凤儿，我们走。等等，世平，他是世平。 你不要故意再问我。他就是30年前死了的平儿的母亲。平儿，快去认认你的死母。 不不不，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他虽然没有好身世，可还是你的母亲呢。 我， 你不要以为和四凤同谋就忘了人伦天性。 Oh, 快去认认你的神母。 不，凤儿，我们走。 跪下。那就是你的生身母亲。 泪聚儿，凝成咒语，向天下诉。雨起儿，化作狂风，朝地上冲。竟引得摧枯拉朽，公完待。还世界庆幸尽水，旅恋必哭。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雷雨》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尹派小生唱腔。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盘妻锁妻》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三家三四门，那一边做礼貌身为本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待我上前把门开。哎呀，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唱起歌来可爱不见，哦耶呀，你跪下来就可得清年， 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内早上把泼墨教育翻两旁，三枝清香露中茶，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当月，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碧香，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花枝又一双，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做三周年，滚下你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东风在，哦，谁？ 心欢喜也放弃，谁知道寂寞一人生不及，一杯强举不忘旅，那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日流离的流离这样相爱是不能够，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一直无个变作两手走，当时家长的身份来接着做把你到走，无论风路飞西班地不归真走，王子良意快不进，像我一样的瞎了， 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的？ 我不知道。 那公子你， 那公子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原是我一时失了忆，枉有娘子来宽恕。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难忘我两月事。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今日里难猜娘子心不是。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 听众朋友，尹桂芳、尹小芳、萧雅演唱的越剧《尹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